春三轮，春花春盼， 你怎舍得说再会？我在深闺望穿，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，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自由难有情人，眼泪却珍贵，一颗颗眼泪都是爱。都是 跟住嚟咧就话唱翻啲，唱翻几只我自己喺呢只唱片入边嘅。

怎么告诉你我还